光明頂。陶傑特別嘉賓潘東海。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這幾天呢，我們就說 Donald Trump 美國選情說少一點，因為呢向來秉持這個原則，就是要有證據才可以質疑。但是呢幾天以來，我們慢慢看到呢、有利於 Trump 的那邊的證據正在逐一浮現，最主要呢是有四點的跡象、我心中有四點，今晚你找觀察家潘東海呢，你現在怎麼看阿Trump的處境、 我覺得他處境都幾牙煙，因為時間就不在他那邊，現在都即去到12月14號就即蘇州過後沒有聽答，但如果證據呢就真的很多、就我最近做一個呢就不是證據，即我倒轉頭用一個計量模式，即拜登呢他贏的每一個州裏面呢，他贏的縣啊，即是州裏面有縣呢 county 是那些 counties 呢，他是民主黨裏面超少的，是不是比過去20年的都要少，咁但是為什麼他又贏到呢？他總人數多，但總人數呢集中在那些人口多的地方，咁另外我哋睇到嗰啲搖擺州份嗰啲聽證會呢影晒出嚟，不過啲人就唔會理㗎啦，就係話嗰啲票呢係可以一箱箱拖劫拖入去，咁你話點計？ 最近呢就最新出嚟一個片段，呢、這個片嚟呀、就唔係得個把口 豬嚟講， 就係、是、呢個喬治亞州呢，佐治亞州喺計票嘅時候都到最後就叫晒呢嗰兩個監票嗰班監票嘅人去出場，然后呢那个点票站得返四个人，就呢有片段显示他们个台底度呢攞咗几箱票呢是搬落去。嗱呢、这个呢就眼睛睇得到嘅。 呢啲系另外我讲拖劫嗰个呢都系有影片嘅，直情系有影片嘅，系咪咁唔知道可以点样讲呢，系咪咁另外呢就即系喺 YouTube 有段嘢呢，而家有30多万嘅 hit rate 嘅。咁就係有一位女士呢做咗20年都係喬治亞州嘅監票員呢，佢一開第一個箱呢，個箱係冇簽名，有印冇簽名，打開呢就一沓新速速嘅所謂郵遞選票呢，就全部都印咗嚟一樣嘅，每一張都一模一樣嘅。咁如果啲郵遞選票呢好簡單，你首先第一個過程你就要郵局寄俾你，然後呢你就寄返俾郵局，咁你就將張小票呢就接兩次啦，佢寄嚟接一次，你要再接一次，然後擠個信封俾返佢，但係佢嗰沓選票呢 新速速 新速速冇接 冇接痕嘅， 冇接痕，成沓 A4 紙咁棟咁高，咁即係唔知點解㗎。 嗱呢個係證據二啦，證據三呢就係有一個電影有一個片段，再加電話錄音帶，就是一個背景呢是中國廣東省某地，咁呢就有英文呢就有呢、這個英文嘅字幕，同埋呢有一個貌似聽聲係大陸人，就呢個片段裏面睇到呢新速速印好同埋整理緊嘅選票，佢就問你到底要幾多少對方就話個像真度高唔高，佢話得㗎啦，望落去睇呢係冇問題㗎啦。嗱呢個呢係第三證據 ,ok? 第四證據呢就係、是、呢個麻省理工學院一個印度嘅數學博士 Shiva 博士 Dr. Shiva， 佢話佢用佢嘅數學方程式計出喺呢啲搖擺州呢係、輕易可以用呢個電腦軟件 Dominion 係加30減30，一輸入一個程式入去呢就可以將 Donald Trump 嘅三成嘅票呢係過咗俾拜登。嗱，呢個咧係麻省理工啊，麻省理工嘅數學博士啊。嗱，點解咧？呢啲學者要冠以啊佢嗰啲母校嘅名咧，就係、是、你信佢唔過咧，你都要信麻省理工。 金七招牌啊嘛，係啊。 金七招牌，佢唔係阿貓阿狗啊，唔係咧野雞學店，係麻省理工。所以個麻省理工嘅數學博士出嚟講咧，係有公信力嘅。好啦，呢、這個呢係表面嘅證據四，仲有一個呢叫側面嘅證據五， 就是一个新闻媒体专家叫做奥基夫。 嗯， 他呢就声称是录了很多日啊 ,CNN 编辑会议啊那个对话那个偷录了音两个月咁耐，然后他逐日放一段出来。再放一段出来我们看到很多惊人的内容。包括啊这个 CNN 的总裁叫朱克。 朱克他那个字呢跟朱克伯格呢就差一点点一样串法。 这个总裁下令呢是叫 CNN 的新闻报道编采人员呢就第一不要报亨特拜登的那些丑闻不要报。第二这个要强调 Donald Trump 呢是已经输了大选。输了大选呢还要说他呢是因为接受过这个病毒的治疗可能是因为类固醇令到副作用所以望落去可能有这个副作用呢是神经失常、啊、要一定要你们那个新闻里面呢是要这样说还有要他们新闻里面讲出一点推测就是说现在 Donald Trump 你要强调 Trump 呢是黐了线不肯交出权力而在权力过度真空期间好似2000年嗰陣时你又会导致啊呢个国土安全啊个问题啊同埋呢个中情局啊个人事交替模糊就会引致恐怖分子例如嗰陣时嘅拉登去攻击呢呢个纽约嘅双子塔。呢啲全部系由呢个 CNN 个总裁口授啊俾下 俾人哋录晒音喎咁样系咪 就录晒音。嗱呢个咧，首先咧，无论如何，就证明到 CNN 咧，你唔需要订阅，唔使睇嘅啦。以后你个招牌玩完啦。 我谂好多，即系好多人都唔睇咗好耐噶啦。 唔睇好耐呢个咧，更加坐实啦。你呢个咧，你唔够胆话佢系 fake 喎。你够唔够胆啊？你嗰啲 Twitter 啊、社交媒体啊、纽约时报啊，话呢段录音带系假冒咧，当然唔敢啦。好啦。所以呢个珍珠都冇咁真嘅时候呢我哋可以就用呢个叫 car popper 嘅正伪正虚唔系证实。 嗯要 falsification, 要证明佢系假嘅。 係呀嗱呢五大疑点同埋五大证据博埋呢绝对有表面初步嘅证据证明呢一次大选系有系统性嘅舞弊系统性唔系话单一偶发性。而是呢是有呼应的是有不同地方部门呢是一个 coordinated 的。 我看一个整体计划是不是整体计划。 好啦嗱首先要讲我哋讲逻辑。你呢个咁嘅 CNN 总裁呢呢、這个朱克呢首先你唔系医生嚟嘅。 嗯。 你唔系医生你点可能系喺呢个 Donald Trump 出嚟见记者喺个医院出嚟见记者嗰、那个你用目测佢讲嘢嗰个状态就觉得佢可能係食咗类固醇。因此有一啲呢係影响个精神状态嘅副作用。呢、這个係由一个 CNN 非医学人员呢嘅一个管理人嗰把口用肉眼咁讲咁睇然后达至一个咁嘅结论。呢、這个结论佢叫下面嘅新闻人员咁讲。 跟住呢个口径。 然后影响到呢 up to 20亿啊全球 CNN 嘅观众。就误以为系。OK?、嗯、如果咁样样可以当到系新闻我哋长期睇到拜登讲嘢甩嘴甩漏都可以话佢系老人痴呆。睇到拜登咁样鍾意摸面嗰啲细路女啲面珠灯。 摸头发。 亦可以话拜登系有恋童癖。 嗯 可唔可以咁讲 唔系你可以有咁嘅话。 唔系我如果我哋对于恋童癖同埋老人痴呆症嘅认识啊系唔会少于嗰个 CNN 总裁啊系识得咩叫类固醇同埋咩叫做自后后遗症。 即系咁样讲啦如果你手上有权力 佢系啦 你咪可以咁做囉。 佢可以咁讲。 咗第四权嘛。 佢可以咁讲人人都可以咁讲拜登喎。 佢嘅身份就係因为佢控制一个传媒。 咁但係嗰啲左交呢就话你哋冇资格或者你哋抹黑拜登喎。因为呢你目测你见到拜登讲嘢漏漏你话佢係老人痴呆。同埋呢一啲相呢佢鍾意摸細路仔面珠灯你剪輯埋你话佢有恋童癖。 嗯。 呢啲係主观臆测同埋抹黑。 嗯。 咁同你 CNN 总裁朱克 佢话佢睇到阿 Donald Trump 喺医院嗰度出翻嚟，嗰个状态咁亢奋，然后佢话：，诶、哎，佢系食咗类固醇定点啊？总之佢而家系唔正常。嗱，你哋咁样报道啦。 咁啊，跟住佢嗰个老细嘅意思嚟做嘢啦。 咁呢啲咪又系你呢？呢、這个唔系造谣啊？呢、這个唔系抹黑咩？ 当然系啦。 咁啊系咯。 但系佢可以做，你唔可以做。 咁啊，你咪咁啊，即系话佢恃住呢个 CNN 喺全球嘅覆盖啊，嗰、那个范围咧系滥用佢嘅权力咯。 我谂呢个恐怖嘅地方唔系净系 CNN 嘅， 唔系你证明到就得噶啦。嗱，证你呢个叫四样实证，一样虚证。呢四加一拍埋咧，就可以达至一个初步结论，就系、是、你今次呢个选举系有系统性同埋民主党党徒一齐呼应参与嘅舞弊。 系啦， 啱唔啱？ 我觉得 呢个一个礼拜前唔、可以咁讲，因为冇证据出嚟。嗱，呢几日咧，随 越嚟越多啊！啲听证会里边 越嚟越多，我广告翻嚟再讲。而家乔治亚州就已经两次点票啦，系嘛？咁但系咧，随住一啲独立嘅组织同团体同埋人士，佢哋提出嘅证据就唔系阿 Trump 同埋佢哋嗰啲法律团队啊，系呢啲独立嘅人士，譬如一间选民嘅数据分析公司叫 Data Productions， 系志愿者组成嘅。佢个总裁咧叫马克戴维斯，发现咧40,239 人在选举前30日已经由乔治亚州一个县搬了去另一个县，但是他们仍然在原来的县那里投票。根据乔治亚州的法律，这些人未能及时注册新地址、所以呢，你如果是用旧县旧的地址来投票呢，是非法。你说搬了过去之后，你就算有嗰度有地址，但系未注册，未注册登记，都系非法。咁所以咧，呢40,000票咧，根据而家乔治亚州嘅法律咧，系废票嚟。咁根据官方数据，阿 Trump 喺乔治亚州落后12,670票，所以剔除呢40,000张非法选票咧，阿 Trump 应该自动啊。 自动喺个乔治亚州都赢啦， 系咪？好啦，咁所以咧，一个乔治亚州系咁，其他嗰啲密西根、宾夕凡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 仲有威斯康辛都有。 最后一晚咧，系奇迹啊，系全部咧反超嘅呢啲州咧，再加埋其他嘅呢啲政工 Dominion， 有冇用到？呢啲州有冇用到呢啲 Dominion 电脑嘅软件嚟到计票？ 头先讲嘅应该有好多都用。 CNN 咁样样协助，丧失新闻道德同公权力，一面倒咁样咧去隐瞒拜登个仔呢啲丑闻。嗱，嗰个电话录音咧就显示咧，佢唔系话拜登个仔啊呢啲丑闻经我查证系假嘅，佢叫佢唔好报，叫佢唔好报啫。是吧？ 咁所以拜登本人都冇否认到。 呢几样就误导到大量嗰啲美加港灿同埋呢中粉红啊。就喺一面倒呢就走去疯狂性、盲目性同埋愚昧性咁呢去反侵同埋撑拜登。 我諗佢哋 到而家呢佢哋都当听唔到㗎。 佢只不过系对呢个 Donald Trump 嘅仇恨啫，佢哋对拜登冇乜热情嘅。即系我有好多旁证嘅，譬如话我哋知道有一位荷里活嘅大明星叫做 Dwayne Johnson 啊 ，The Rock 啊，即系做 Mummy 啊，系嘛，同埋做呢个 Furious Fast and Furious 啊。咁呢位明星咧就真系人缘又好又卖座，咁佢走去 endorse 拜登，就喺佢个网页喺个 YouTube 度，佢嘅 dislike。是多过佢嘅 like， 即係佢走去支持拜登之后，係啊，佢係 dislike 係 like 嘅两倍，即係话其实拜登有几好人缘呢？即係我好地地我哋香港某一个明星走去撑某一个政治人物，一撑咗即刻衰晒，咁即係话嗰个政治人物系咪有问题呢？即係呢个就好好嘅旁证，本来一个好好人缘好卖座好受欢迎嘅荷里活影星，一撑咗拜登呢就即刻 那個聲望下跌。 他以為一家詞可以幫到拜登的。 但怎知害埋自己的 YouTube, 是啊。咁所以你又話拜登究竟有幾受歡迎呢，係咪我啲朋友呢，如果好憎 Donald Trump 啲人呢，係唔鍾意拜登嘅，即係話哎呀冇法子啦，要搵個人嚟懟冧佢咁樣。 本身已經係非理性㗎啦。係 呀。 係咪 所以就係、 是。點解你唔鍾意阿 Trump 先，你嗰啲人你叫佢講。 喔佢話阿 Trump 呢係一個獨裁者。 喂點獨裁 佢、啊、呢就會將會變成希特拉嘅。 將會啊。 佢係一個威權主義 者。喂佢將會做嘅，你點解唔問你嗰個朋友，喺我眼中你都可以將會啊。 但係呢個問題係 變為一個 色魔。好無稽嘅。Donald Trump 身為美國總統，全世界最高權力嘅人，連講一句說話都俾人哋封咪，咁又點樣可以變成希特拉呢？ 佢有冇即刻下令拉咗朱克伯格呢？如果佢俾呢個 Facebook 封咗同 Twitter, 佢冇拉咗嗰個道西呀，嗰個 Twitter 個 CEO 咪忍氣吞聲俾人哋封咗嘅道西呀，即係 Twitter 封咗佢個戶口。 佢公開俾索羅斯同埋彭博呀，係咪去譴責同埋辱罵。佢有冇下令拉呢兩個人呢？ 仲有 啊，冇啊，何來獨裁啊？ 自己嘅國土安全部下面嗰個網絡安全嗰個人話個選舉好安全。然后自己个司法部长又话个选举睇唔到有咩证据， 佢根本冇权喎、 啊。系啊，佢原来就系一个直情系，即系我觉得系光水王。 系啊， 咁点样做希特拉咧、 啊？ 光水王定希特拉究竟？ 所以呢啲左交咧盲目夹偏见咧，最好笑有班咧亲美崇洋啊吓嘅呢啲中交或者港交咧，就出去鹦鹉学舌，然后咧就走嚟指责咧，话你哋呢啲香港人撑阿 Trump 咧。是好昂，是好昂居，是会得罪美国佬。 好多啲。 台湾嗰度亦都系话，喂你蔡英文走去攻贺拜登，你又得罪咗阿 Trump。嗱呢啲谬论呢，我哋新聞返嚟呢先再讲。咁當然呢，而家喺法律程序上阿 Trump 呢未必呢係可以得還啊一個翻案嘅清白，係咪？咁但係呢，而家睇睇下視乎佢呢啲證據是否得到輿論嘅支持。嗱譬如 CNN 呢一個呢就冇得賴㗎啦。 嗯。 就肯定呢係 CNN 係走唔甩㗎啦。咁我見到呢香港啲主流媒體呢都報埋啦、 嗯、 就係、是、CNN 被指呢係呢個操縱呀，呢個新聞導向係呢吹一啲有利於呢個拜登呀嘅嗰個新聞啦。如果咁樣呢，其實係對於拜登嘅陣營呢係好有影響的。我就算你嘅拜登呢係贏到，Donald Trump 一樣呢係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係、是、我做咗總統嘅四年呢，你好似冤鬼喺下面呢嘈喧巴閉拉拉扯扯冇完冇了，佢而家落定一個伏筆，萬一聯邦法院都係判佢輸，佢就拉呢四年呢，佢就拉隊一樣拉嗰7300萬人呢喺下面，你執政一句佢駁你十句，然后呢就会策动参议院呢又查你拜登两仔嘢。你信唔信，因为你咁搞佢㗎嘛。 仲有一样嘢呢，大家唔好忘记呢、 我赞成喎。 Donald Trump 系咩人，佢系一个传媒人，系一个公众人物，同埋系一个可以话真人 show 嘅明星嚟嘅。咁所以呢佢而家有个讲法呢，就话而家霍士电视呢都已经系好似转咗台啦。咁 Donald Trump 第日如果真系冇总统做，佢就开一个新台。日日喺度闹你都得， 当然啦。 我谂佢嘅收视率咧就会爆升嘅。你睇下 Donald Trump 一出镜咧，就好多人睇。 所以你冇运行嘅，你而家咁样系嘛？因为咧嗰啲招数哪渣得滞啊！四年以来啊，佢系一个咧合法选出嚟嘅总统啊，你一日咧都冇俾佢安宁啊！全部都系诋毁、抹黑、辱骂，然后咧用若干嘅激将法。等到呢佢呢亦都呢係反唇相讥，用个 Twitter。点解我哋而家明白点解佢用 Twitter 呢，当你睇到 CNN 咁样屈佢嘅时候啊、 嗯、 佢呢四年来每日发十条八条 tweet 咧，系完全可以理解嘅。 而家佢唔系做 Twitter 添啦，佢而家做 Telegram 啊。 因为佢而家咧系冤枉个林冲风雪山神庙啊，嗰个男主角，知唔知啊？ 林冲啊，即系 俾啲权贵人物陷害啊，系咪？呢、這个叫高衙内， 就系、是、因为 喂，而家呢啲咧慢慢浮面啊。呢啲慢慢浮面，咁你 Donald Trump 嗰一家人咧，个个咁青靓白净咧，系嘛？又唔吸毒，行出嚟又体面，又个个咁有钱，个女又咁靓，系咪？老婆咧就第三任。喂，你又睇在嗰啲东岸精英眼中，点会冇妒忌咧？系嘛？ 我唔知佢点睇。 你咪人生啊，系嘛？大赢家，系咪啊？何况你做总统啊，阻住好多人揾食咧。 我谂最紧要都唔 又唔俾啲中， 就系、是、你头先阿陶杰讲嗰个阻住人揾食嗰句最紧要。 所以嗰啲漫画 Donald Trump 系种族主义者啊、独裁者啊、呢个叫男仇视女性啊，啲全部系语言道德嘅烟幕。 嗱，我讲一 最终嘅就系佢阻住人揾食。 就系佢呢个所谓种族主义者同埋白人优越者咧， 系咪？ 我就话用一个数据嚟俾大家反思啊。呢、这、一个总统今届嘅选举，佢得到嘅呢、这个原住印第安人嘅票数，呢、这个西班牙裔嘅票、拉丁裔嘅票数，同埋黑人嘅票数咧，系1960年以嚟嘅共和党嘅总统里边系总统候选人得到最多嘅。咁如果咁样，你嗰啲美国嘅黑人、美国嘅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嘅人，同埋美国嗰啲原住民，佢哋系咪傻嘅咧？系嘛？仲有唔好忘记，而家民主党系送叉烧饭嘅，所有美国嘅即系土著咧，如果你系投票咧，就会有嗰啲即系购物券咧，讲到成几百蚊美金一张，即系总之你投票咧就会俾几百蚊嚟美金，系嘛？嗰啲即系喺保留区里边嘅，我哋叫做印第安人，而家唔系咁叫噶啦吓。即是美国的原住的本土人。咁样但是仍然有咁多人投佢票。咁点解呢？系咪集体系痴呆咗呢？有7400万就差唔多。嗰啲人系咪傻嘅呢？ 梗系。啱唔啱。所以呢即系、就是、喂有啲人话我喺度撑拜登，我几时撑过拜登。你自己搵个录音带。我一句如果找到我一句撐拜登，我劈10000元出嚟。 我想我哋会有 捐俾动物，捐俾畜生。 即系休下 Donald Trump 一脉就有，但系撐拜登咧，我谂我就觉得匪夷所思啊！ 唔系我嗱，老实，我而家我唔觉得拜登系一个坏人嚟嘅，佢系一个咧老派嘅民主党人，系咪？但系佢个仔咧就不敢恭维。OK， 這個呢个咧系。证据确凿 嘅，但我觉得冇得切割嘅。你个仔系一个成年人嚟噶嘛，同你一齐搭空军二号，然后去喺度做雕。 你话我仔还仔，我还我，咁做乜嘢？你访问乌克兰同中国嘅，你个老豆还老豆，仔还仔，你同佢一架飞机啊？ 点可以开咁多公司啊？如果佢唔系个老豆系阿边个咁，咁点开啊？嗰啲 系咪？ 系咪？佢有咩能力？佢又 呢啲叫狗屁不通， 又唔识能源。 如果嗰个仔啊系几廿年啊，你同佢分开住 ，OK？ 年年圣诞节 say hello 食啊，感恩节食一次火鸡，跟住咧云游四海啊，嗰360几日你完全同佢冇乜嘢往来，咁就老豆还老豆，仔还仔。显然就唔系啦， 同埋我哋讲嗰个手提电脑嗰个点样嗰个丑闻咧，就系话佢系喺个电邮度约咗呢个乌克兰嘅公司见面噶嘛， 系啊， 咁呢单嘢 呢个唔系仔啦嘛， 系个仔帮 你做啦嘛， 系啊，咁你自己见噶， 唔系个仔啊，就乌克兰嗰个天然气公司啊， 即系 个董事啊嘛， 个仔系安排佢见完之后就有着数啊 嘛。咪然后佢喺国会外事听委员会听证嗰度话，我6个钟头时间我叫佢炒啊嘛，炒嗰个天然气个总裁，咁点样老豆还老豆，仔还仔啊？又 根本就分唔开， 系嘛？ 仲有啊， 呢啲而家证明到 CNN 为首嘅美国主流传媒系故意忽略同埋唔报同埋唔侦查啊嘛，我点信你啊？话你而家转晒太喺度撑呢个咩黄之锋、周庭啊，都不值得原谅呢啲，你唔使惊佢啊呢啲啊，话俾你听。 咪香港有啲人嘅谂法咧，就话：哎呀，我而家得罪咗拜登咧， 我得罪咪得罪啊！ 咁样咧，第日佢唔帮我哋啦。 你咪唔好帮咯。 系啊 ，so what？ 但如果你是因为 喂，你帮有用咩？ 系啊， 喂，你咪最多咪整个封面俾周庭，啱唔啱啊？你可以做啲乜咧？你呢头整个封面俾佢，嗰头你同中国政府一样勾搭噶喎，你一样咧，你嗰、那个嗰啲报纸一样咧系逐版广告啊，系卖俾当广告卖俾中国日报啊，系攞嚟登噶喎。咁我点稀罕啊？你呢啲咁嘅支持啫，系咪？ 其实嗰啲 呢啲口惠而实不至。 仲有啊，嗱，而家我唔好话我记住佢啊，拜登话。佢当选之后会见达赖喇嘛嘅，讲到好巴闭。 咁啊，废话嚟嘅。 而家有冇见到啊？ 唔系，咁啊未坐正。 唔系佢当选唔系话上任啊嘛？佢话如果佢赢咗选举就会见达赖喇嘛啊嘛。 佢而家连呢样嘢都唔系。佢话脚痛，佢见唔到啊。 哦。唔 系，所以咧，啲人你要将两样嘢分开 ，OK？ 嗯。 我话俾你，你佩洛西咩？纽约时报一样会支持香港呢啲咁嘅示威年轻人嘅。你唔使同佢担心，皇帝不急太监急，因为呢啲主流媒体佢本身系政治动物嚟嘅，你唔好信佢呢啲咧，真系客观公正。嗱，讲翻转头，如果你信佢系客观公正同超然，佢更加唔应该因为你香港年轻人去撑拜登而发晦气，就话既然系咁，我报仇，我唔撑你。我倒转头撑阿林郑，撑国安法，你咪个逻辑咪谂住咁啊？ 所以 喂，如果佢系咁小气嘅话咧，咁啊更加证明啊， 证明唔抵去拆佢鞋咯， 唔抵拆佢鞋。 系啊， 嗱呢个逻辑问题啊。 如果佢唔系反转嘅， 系如果佢一下咁小气反转猪肚系屎，纽约时报、CNN、BBC 从此咧。就同你香港年轻人什么周庭包埋你周庭黄之锋肥佬呢全部割席。咪咁证明佢呢呢班人系烂人嚟㗎嘛。 你都反转讲得通嘅。反转讲得通。 好啦，但係如果佢唔系，佢唔会因为你呢班人，佢当你唔识嘢，佢当你喺一个遥远的东方系瞎子摸象 ,ok? 佢觉得你系或者我可以讲句难听啲，佢觉得你系殖民，佢系咧叫做新民左派帝国主义统治者，佢点会同你计较咧？系嘛？ 即系佢站喺道德高地，站喺上边嘅精英，佢就 嗱，我再举个例嚟讲，再举个例，台湾咧嗰啲国民党好多人走去吓阿蔡英文，喂，拜登咧啱啱话自己当选，你咧就走去攻贺。你如果有一日阿 Trump 殺返轉頭你就死了，因為佢喺度考緊你個忠誠度。呢啲就係我講嘅小農 DNA。 呢個倒轉講都唔啱嘅。即係 唔係我舉個例呢就可以掌掴呢一班唐人街白虎啦。而家嘅英國首相莊漢生佢做倫敦市長嗰年，嗱我唔知係2011、2014呀。就當時呢2012好似 Donald Trump 呢是曾经呢是说要访问英国的 ,ok? 那时候是不是 2016, 是吧那是真的2016。那这个伦敦市长的庄汉生呢大大声声对 BBC 说这个人的人格低下，我不会见他，我身为伦敦市长又是这个金毛肥仔他说的，那有没有得罪啊 Trump? 得不得罪啊？咁啊 ，Trump 点解要撑你 Brexit 啊？收尾做咗首相，咪成只狗咁埋去奶啊？咁啊 ，Trump 会唔会刮佢两巴？你以前啊，你做市长时咁串，话唔见我，系嘛？你而家死开啲啊！你会唔会咁啊？唔会啊嘛，因为呢啲咧系高级嘅政治啊嘛，系嘛？高级嘅政治唔系低端人口啊嘅智商所能够领略于万一噶嘛，系咪？系嘛？如果我系蔡英文。我点知你啫？啊唔啱啊！喂，你呢度原来政变啊！ 你做人咧最紧要自己有自己嘅宗旨同尊严。嗱，好简单，我举一个更好嘅例子，呢句叫墨西哥总统卢比斯。墨西哥总统咧，佢唔系赞 Trump 嘅，佢喺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左。 中间咪啱啦， 中间偏左添噶佢。但系佢话你而家有个官司争拗。 我根本都未曾知道边个确认为总统， 系啊， 所以我点解要祝贺？ 按正手续 系咪啊？ 按正手续， 我点解要祝贺？然后嗰啲 咁啊得睇， 有啲人就再逼啊墨西哥总统话：喂，而家嗰啲西方强国都祝贺，佢话我哋墨西哥唔系美国殖民地，我中意做咩就做咩。 唉，呢句真系有骨气。系啊，我墨西哥唔系殖民地。 唔系咯，所以你香港嗰啲人、台湾 人哋祝贺， 你谂清楚。你惊呢、這个惊嗰、那个都系唔啱。 喂，你嘅成班人赖拜登，点解我一定要跟住赖？我有我嘅睇法，啱唔啱啊？ 同埋，我觉得佢讲得好得体啊！你而家事实上， 喂，咩叫得罪美国佬啊？美国佬唔得罪得。 美国嘅呢个选举院根本未曾确认呢个手续。 啲笑话 系咪？你唔可以喺呢一刻讲。 广告翻嚟再讲。就礼拜五系嘛，周末啊就唔使咁上火嘅吓、啊。不过我见到你潘东海做 KOL 收个 patron 系硬汉本色，所以我配合你啫。 好似你比我更上火啊，陶生。 冇，因为我哋系讲逻辑问题，由头到尾。 所以我就系咧，啲人话啊，你撑 Trump 系。一分开嚟讲，我系支持佢做总统，但我唔系佢 fans。 系啦， 但系我而家研究呢样嘢咧，我觉得啲数据同埋统计咧，话俾我哋听呢个大选好有问题。 系 啊，即系喺呢方面咧，我就唔系站喺一个立场争边个唔争边个。即系譬如话马勒当拿五尺争半寸，点解佢可以顶入一个波，而嗰个彼得斯奥顿咧系高佢成个头嘅咧？系咪？咁原来佢揾手拍入。 咁呢个系事实啊嘛， 系啊，因为你系统计上系唔可能嘅，呢、這个人唔可以顶到呢个波。 你崇拜佢还崇拜佢啊嘛，系咪啊？ 即系我系讲事实啊嘛。 系我哋全部应该讲事实啊嘛。当然阿 Trump 我冇话佢系圣人啊嘛，佢有时嗰啲讲冲口而出讲嘢戆居咁，你走去侮辱呢、這个曾经做过战俘嘅麦凯恩啊，呢啲咧就真系好不道德噶嘛，系咪？但系呢啲我哋睇一个领袖人物要睇佢嗰个。佢成个嗰个大节啊，就唔系睇佢个小痴啊嘛，系咪先？ 嗱，我要讲正职咧，就话而家啲人咧睇到呢个新冠病毒咧，就唔记得好多嘢。喺呢个新冠病毒未爆发之前咧，美国嘅就业数据系50年最好嘅，美国嘅经济系最好嘅，仲有美国嗰啲少数族裔同埋妇女嘅就业数据都系有纪录最好的。 所以你话咧，就总之系媒体啊。嗰、那個墮落咧， 咪講事實咯。 我諗就係一個最明顯噶啦，其他嗰啲勝負未分係嘛？好似最近，唉，即係媒體同領袖之間唔可以太擦鞋嘅，係嘛？ 應該保持一個距離。 領袖咁笑眯眯話：做咩？你對我咁 mile 啫？ 我話我下一節會硬啲。 我下一節會慢，會硬啲。華春瑩都話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啊嘛，得噶啦，我下一节一定会猛啲，我会咧做到更爽噶啦。吓哎呀，你对眼做咩望住人啫？唉，我觉得以你咁可爱嘅一个香港女仔，我点可以好似嗰班泛民嗰班奸贼烂仔咁狠狠鞭挞你呢？ 咁佢嗰个 我哋做新闻都要讲良心。 佢双手托腮咁嗰个姿态系咪好柔情万种？ 所以今日礼拜五我哋要听翻一只许冠杰歌颂香港女仔嘅经典名曲 《十个女仔》。 明明是老，他说不是，三张几夜扎起辫仔，青春美丽就没失礼。十个女仔，九个浪费，时时换季已是成例，身光颈靓衬起好看，浅恋禁并为顾身世。十个女仔，九个实际，人人恨嫁，富裕门第，小妹选势，要讲家底，温居妾侍，亦冇乜计。望女仔逐个睇，眼丽丽，天生还肥大细，样样齐。男士实在要感激上帝。 情迷。 午夜12点。